食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健康四小宝可以令顽症细胞自灭，阻止扩散，抑制顽症基因活化和预防病变。 法庭由衷，哇！呢件大角咀弑父母案，我哋嘅第二节，我将第二节同第三节合并咗一齐讲。第二节系 Facebook 寻亲惹关注，第三节其实都相当恐怖下嘅，骇人物证曝光。一开始系啊，我同 K 杀咗佢两个。这个是 L 被警方警戒后所讲的说话，以下我们会详尽地讲述这个最血腥最狠心的杀老豆老母的过程。2013年3月1号星期六上午11时19分， L 带父母离开西营盘寓所，向大角咀的单位进发。20分钟之后，X 兴大厦附近油站的闭路电视已经显示到 L 和父母曾经路过此地，进入了案发大厦。再过了20分钟，同一位置的闭路电视记录显示 L 独自离开大厦。究竟短短20分钟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L 曾经说过，我们有两个人， L 与 K， 受害人又有两个，他老头老母，所以分工看下边个近就边个偷袭。当父母到达单位的时候， L 与 K 用锯扒刀、锋利的生果刀从后偷袭父母，以割喉的方式将两个杀害了。落手的时候， L 负责杀害老豆， K 负责杀害 L 的妈，期间个老豆反抗，于是 K 制服咗 L 嘅阿妈之后，再协助 L 杀害老豆。L 同 K 曾经研究过将尸体制成人肉叉烧饭，然后再抌，但冇办法进行，所以二人决定将两个人嘅尸体肢解冷藏，然后分批咁掉咗佢。20分钟快速杀人之后，嗰、那个时候正正系12点。由于 L 受了伤，所以他离开了单位，独自去玛丽医院求医。急症室付款处的闭路电视显示 L 到达时间是中午12点35分。 L 告诉医生他是跌伤了，整个人跌了下去，双手都有割伤，缝了4针，大腿又受了伤，缝了7针。离开急症室的时候大约下午4点半， L 到了香港仔一间服装店购买裤的时候，又过了20分钟， L 又到达了一间家庭医生诊所求医，治理右手割伤的伤口。直到晚上7点半， L 乘的士返回西营盘的寓所。跟住 L 和 K 必须处理的就是尸体。 L 称2013年3月一日返回西营盘住所之后，一直留在单位里面，每日用电话和 K 沟通，了解肢解的进度。 K 对 L 说，啲嘢好难做，压力好大。原先的计划是由 K 负责用锯刀、骨刀去肢解尸体的，但是 K 后来感到很害怕，所以要求 L 参与肢解。于是 L 使3月5号返回大角咀单位处理尸体。 L 称返回大角咀单位的时候， K 已经将两个人的头和内脏分别装在两个冰箱里面，其他的残肢分别分布在3个大胶箱里面，用盐将它腌了它。L 打开胶箱的时候，发现残肢开始烂腐烂， 认唔出系咩部位，净系认出佢阿妈嘅纤纤玉手。然后 L 同 K 用保鲜纸同埋黑色胶袋，将佢哋嘅残肢包好，放入咗黑色嘅大背包内。二人商量过之后，决定踩单车将残肢运到大角咀浪益湾附近嘅海旁，将残肢抛咗落海里边。为咗掩饰杀老豆老母呢件大逆不道嘅事 ，L 尝试以感人嘅情节令哥哥同埋大众对佢消除呢个怀疑，整个社会都被佢嘅孝心所牵动，同埋一同協助佢寻亲。2013年3月5号，哥哥开始向 L 询问下父母嘅下落。L 讹称3月2日先至同爸爸妈妈喺旺角饮茶，之后唔知父母嘅去向。3月7号至8号 ，L 嘅哥哥前往深圳寻找打探父母嘅下落。3月9号翻返香港，哥哥喺警署报案，怀疑父母曾经到内地失踪。3月11日，经入境处调查后，证实父母冇出入境嘅记录。哥哥心急如焚，喺 L 同 L 开设咗 Facebook 专页，失踪爸爸妈妈寻亲呢个古仔开始大受关注。2013年3月13日 ，L 同哥哥同传媒求助 ，L 接受传媒录影访问 ，L 对住镜头讲：究竟佢哋父母去咗边？去到而家已经12、13日啦，一啲音讯都冇，非常令人担心。入境处 check 过出入境记录，佢两位父母到而家都冇出入过境。可以做的已经做了，联络过亲戚朋友同事，到最后尾都是毫无头绪。传媒报道后，令到大家和警方更加关注事件。警方在失踪人口调查组将案件转交重案组调查和跟进。重案组四周围翻查闭路电视录像、失踪者通话的记录、银行存款记录等等。2013年3月14日傍晚6点半， L 应警方的邀请去到港岛区警察总部协助警方调查父母失踪案件，录了一份口供。期间 L 问警员可不可以用手提电话，警员说 OK 可以。 L 以 WhatsApp 发信息给朋友，同朋友道别，承认自己杀了爸爸妈妈，可能判囚终身。协助警方调查之后， L 离开了警察总部。他约了他的表姐和他的好朋友深夜在尖沙咀的其中一间快餐店交代爸爸妈妈失踪的真相，和两人讲出他的杀人计划、过程、处理手尸体的方法。L 打算交代一切之后就向警方自首，但是还未来得及自首的时候，警方已经将他拘捕。2013年3月15日上午7点，港岛总区重案组在西环拘捕了 L， 还将他共同犯案的 K 供出。警方在同日的上午10点在大角咀 X 兴大厦拘捕 K， 直至 K 落网之后，下午在案发单位里面搜出3个装有残肢的胶箱、分尸的工具和大量的证物。2个冰箱里面分别搜出2名死者的头颅、残肢、肉碎、内脏等。骇人证物的曝光， K 和 L 被警方拘捕了3日后，两人已经即刻被起诉，直到同年6月，案件转往东区法院提讯，以进行交付高等法院处理的程序。 呢段期间，二人交由惩教处看管，同埋还押咗荔枝角收押所。2014年8月5日，案件于高等法院开审，预计审讯15日，以英文审讯。两名被告 L 同埋 K 各被两项谋杀罪，被控两项嘅谋杀罪。于2013年3月1日，大角咀 X 兴大厦一单位谋杀咗 L 嘅父母，并控告二人两项阻止尸体合法埋葬罪。L 否认谋杀案，同埋以精神失常为由承认误杀罪，控方唔接受。另外承认两项阻止尸体合法埋葬罪。K 否认谋杀罪，净系承认两项阻止尸体合法埋葬罪。案件由 S 嘅暂委法官审理，主控官为 Mr. A， 代表 L 嘅大律师 D， 代表 K 嘅资深大律师 W， 两位辩方嘅大状都系法援请翻嚟嘅。抽选陪审团嘅期间，分别有八位人士以不同嘅理由向法官申请豁免，例如英文唔佳啊、离港公干、亲人患病等。另外一名男陪审员被抽选后，在宣誓时无法以英语读出誓词，于是法官免除他的职务，空缺立刻另作抽选，几经波折，最终成功抽出三男四女的陪审团，案件正式开审。法官提醒陪审团，这件案件经过传媒的广泛报道，他们不应该理会的，正是考虑呈堂证物和证人口供作出裁决就可以了。审判中也会有些令人不安的物件和证物和相片，提醒各陪审员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两日后，一名陪审员因身体不适向法官申请豁免职务，法官批准，成为六人裁判团。2014年8月13日，一名女陪审员称心理上承受极大的负担，以健康为由再向法官申请豁免职务。于是为了审讯的公平性，法官唯有下令将陪审团解散，并下令案件重新开审时，陪审员需增加至9人。案件排期再审，2015年2月23日，案件再次在高等法院开审，预计审讯20日，以英文审讯。审讯的基本资料，例如控罪、答辩、主审法官、主控官、大律师，一啲都冇改变，唯一改变的是陪审员增至9人。法庭花了2个钟头，抽选了4男5女的陪审团，案件正式开审。首先看看案发单位内搜出的证物，单位面积大概是400多平方公尺，当时其中一个房间开了冷气和抽湿机，警方搜出3个已封存了好耐的大胶箱，内脏加以盐腌的人体残肢，另外发现了3个黑色胶袋，里面有2名死者的手脚残肢。包裹残肢的方法是喷上空气清新剂，包上保鲜纸，然后再放在黑色的胶袋里面。其中一个冰箱冷冻库里面有2个饭盒，5个已经打了结的白色胶袋，里面有不同大小的人体残肢、肉碎、器官、内脏和子宫等。惨不忍睹的是，冰箱里面还有一个置于一条毛巾上没有包裹的女性头颅。另一个冰箱冷冻库里面亦都有饭盒、胶袋，内有人体残肢、肉碎、器官、内脏，好像心脏、肺部、肾脏、肝脏、阴茎。同样地，冰箱里面 有一个置于一条毛巾上高冇被包裹嘅男性头颅。警方嘅单位里面搜出四把牛扒刀，其中刀刃同埋手上发现男死者嘅血，及后亦搜出一把猪肉刀、一把削骨刀、砧板、锤仔、锯、十包餐桌盐、六个电饭煲，多达600个发泡胶盒。L 称本来想将尸体制成人肉叉烧饭去抌嘅，两个微波炉啊，因为两个人曾经将人肉加热。英黎同埋黎莎 ，L 同埋 K 本身想将残肢同埋内脏藏于英黎同埋黎莎中，形成砖状嘅物体，可惜太重，卒之到最后尾选择抌落大海。黑色嘅大背包用嚟运作残肢，红黑色嘅笔记簿 ，K 记低点样放血、解剖，同埋列出杀人计划购买嘅物品清单。其他证物包括两名死者当日所穿嘅衣物、死者嘅个人物品同埋身份证、两名被告喺案发后通话记录，两个人通话73次。最长通话时间是30分钟，两名被告的 NSN 对话的记录等。L 的电脑资料亦都被呈堂，当中的档案里面用以查看父母多个银行的账户号码，档案显示父母存款总共有50万元。另外有档案提及寺庙作躲藏的方案，仲有需乘搭港铁荃湾老围西方寺，及需要乘搭缆车去宝莲寺。讲完证物之后，再讲法医的报告。政府法医 F 医生出庭作供，在单位中房间发现一些切割的工具，另外有3个黑色胶袋，化验结果显示里面有20项的人体残肢，而且残肢已经开始腐烂。法医总结未能确定两位死者的死亡时间，原因是残肢被雪藏过后用盐腌过、用微波炉加热过，以环境的证供推断死亡时间为2013年3月1日。两位死者的死因未能确定，原因是尸体被肢解无法还原遗体，只能排除自然死亡。男死者方面，头部有多处的伤痕，生前或者死前一刻曾经都多次撞击而死，都不是致命的伤。头部背面有个用刀刺成的伤口，是死前短时间内造成胸口和咽喉的伤口，显示死者从刃后面用尖锐的物件横向割伤喉咙，即是割喉，可能是致命伤的伤害。左手手臂上有些伤痕，是死者死前造成的属智慧性伤痕，显示死者死前曾经有挣扎过。其他残肢因为被雪藏、盐腌、微波炉加热，所以不能确定伤势是死前同埋死后造成嘅。遗体欠缺咗大腿、左小腿同埋右小腿，双脚嘅脚掌已经被揾到。女死者嘅方面，头部有多处嘅刀伤，死前短时间里面造成，颈部有一处刀伤，显示死者被人从后用尖锐嘅物横向割伤，可能系致命嘅伤害。胸口有一处刺伤，可能是致命性的伤害。遗体是欠缺了右前臂和手掌的。讲到这里，等第3节，拜拜。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